刚听到的是赵咏华带来的《我爱大海》，继续听听看光良。光良这张专辑呢，一向走的是大家最喜爱的抒情风格，不过呢，经过时间的沉淀呢，显得更加的细致，在编曲上呢，也增进了吉他还有摇滚的一些丰富的音乐元素。那么这首歌呢，非常的欢快，来自光良，叫做《单恋》。 好像毫无限太遥远，让风吹干我的脸，终究看不见，是谁一直在身边，别抱歉，别怀念，你爱我一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继续来听听看 Beyond 这一首歌曲呢，叫做《长城》，也是收录在他们《继续革命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。《继续革命》呢，是他们加盟华纳唱片之后呢，往日本发展的第一张专辑。当中的这一首歌呢，是形容中国人的思想退步。歌曲呢，带有一点点离乡别景、孤独寂寞的感觉，是他们往日本发展的一种心情写照。一起来回味一下。 听到的是 非常怀旧的一首歌曲，来自 Beyond 的，叫做《长城》。继续来听听看费翔。费翔呢，曾经先学医又学音乐，他的音乐歌唱天赋呢，也是最终成就了他的音乐梦。在1987年呢，他也是第一位回到祖国大陆的台湾歌手。听听看这一首来自费翔的翻唱，叫做《橄榄树》。 远走。很多人像我一样，走了很久很久，然后才会开始弹着吉他，然后才会开始唱着想象，然后才会告诉自己该有个方向。很多人像我一样，有些梦想，很多人走了很多很多地方，然后才会偶然遇见了他，然后开始说些关心的话，然后开始不习惯一个人待在家。陌生城市的雨开始有一种停下来的感觉，改变让我在每一夜都思念，独自带我走了好远，终于能够停在你身边，把你紧紧守住直到永远。

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。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，这些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，评上巨鹿的变化。 这色品评这色品， 好聪明的中国人，好优美的中国话。 有个小孩叫小兔，上街打醋又买布，买了布打了醋，回头看见鹰抓兔，放下布喝下醋，上前去追鹰和兔，飞了鹰跑了兔，擦了醋湿了布，嘴说腿嘴说腿嘴说腿爱耍嘴，腿说嘴才甩嘴，光动嘴不动嘴，光动腿不动嘴，不如不讲嘴和嘴，到底是那嘴说腿还是嘴说腿？ 全世界都在学 小杰的陪伴当中，我是苏宝。每个人身边呢，一定都有一个最佳损友，在一起呢就疯疯闹闹，可能价值观思想也都不一样，但是呢这也都不能改变你们交心的友情和默契，所以呢好好的珍惜在你生活当中的这一位咖喱辣椒吧。 十点你个猪头会不会太早啊？ 不然要几点嘛？ 十点十分好啊，不见不散啊。 好啊好啊， 感谢老天的保佑，创造出周末诱惑，感觉上像是没有出去玩过，扬起着嘴角皱着眉头，下巴跟着抬高，仿佛是提醒着我千万不能出门太早。我的穿着通常从衣服开始挑，同时跟鞋子颜色也要达到面面俱到，个人的品味简单中带点骄傲，重点是站在旁边的让他们立刻失焦。到了舞池美女不少，几个身材姣好，有的看脸就知道吃得太饱，低调的靠近温柔的问你电话几号，哪那么巧三个尿气两个在找钱包， 没有人受得了我的劲道，谁敢过来开玩笑？ 要要要不要要不要要要要不要要不要？ 我们就隔离碰烧，你是咖喱儿，我是辣椒。 要要要不要要要要不要要不要？ 气氛我可不能错过，漆黑色的鼻翼搭配镜子里帅气的我，看着我盯着我瞪着我瞄着我，性感的我眼睛怎么那么多，嫉妒怎么那么多，嘴唇上的香烟泡沫，身体释放的节奏，哪个异性轻易让我从他身边经过，他的舞池中我想大家都在看我，但好像仿佛做了一场非常大的噩梦，男生女生走过根本就懒得鸟我，面对我的魅力他们居然不为所动，突然有人说我真的不错，气氛回头他说 要不要让我咬一口， 没有人受得了我的劲道，谁敢过来开玩笑？ 要要要要不要要不要要要要不要要不要？ 我们就隔离碰烧，你是咖喱儿，我是辣椒。 孩子一看到你，哥哥都跑走了耶！ 看到我，八成就是看到了你，好不好？ 啊，应该是因为你有口臭吧？ 今天至少还有人想要咬我一口嘞！ 啊，那个人应该是肚子饿了，想吃口肉粽。 哎，这人吃东西哦。 哎呦，不错啊，肉粽还听得懂哦。What you say? And what you gonna do then? Take it outside. Outside, let's do this. 没人理过我，才让人发现你就是让妹跑走的罪魁祸首。 罪魁祸首？ 我想你不是在说我，充其量你不过是个胖子，脸不长肉。你裤子太大，胡子不刮，胸毛又多，看你用100瓶的除毛剂都嫌不够。潘玮柏，你现在到底懂不懂？男子汉的气魄，多毛才够。花了3200，剃了一个大光头，到底为什么？原来是为了盖住你的鬼剃头。金刚腿，你别害羞，撩出你的裤管亮出来，大家肯定会笑到下巴脱臼。没有人受得了我的劲道，谁敢过来开玩笑？ 要要要要不要要不要要要要不要要不要？ 我们就隔离风骚，你是咖喱儿，我是辣椒。 要要要要不要要要要不要要不要？ 表示关系越好的朋友呢，越喜欢和你开玩笑呢，也越来越没有尺度。听到的是潘玮柏带来的咖喱辣椒。现在呢，美的包容力很强，美的定义呢也是越来越宽泛了。你可以选择中性美、女性美，圆脸呢是可爱，而方脸呢是正气。所以现在呢，单眼皮的女生呢，也让人有一种的非常特别的气质。今天这首歌来自中国娃娃，叫做《单眼皮女生》。 Yeah. 谁又在叹息？是我，耳中还留着你的话语，只愿能回答我们的世界。想念你，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，等待你入梦。 需要多久？ 有多长，多渴望你才会走向他，贴在他的身旁，微笑像谎言一样，是最起码的假装，眼泪只能躲藏。哦哦哦哦，那个男人就是我，你知道吗？还是知道却假装不知道吗？问到沙哑，你也不会回答。还需要多久多长多少你才会听见我没说的话？坚强像谎言一样，不过是一种伪装，我只希望有个机会能被你爱上。我还是爱着你，每分每秒一样，就好像一个傻瓜对着那空气说话，等着被你爱上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跟你分享到来自刘若英的这一首曲目，叫做《对面男生的房间》，非常有暗恋情节的一首歌曲，一起来回味一下。 他很爱抱着吉他靠在窗边，陶醉着唱歌唱的闭上了眼，他常常看书看到三更半夜，然后吃完又加蛋的泡面，他每个星期会刷一次球鞋，晒在太阳来的窗台上面， 善良体贴，我希望他心里的人还没出现，我担心他泡面吃的太多了一些。哦，对面男生的房间，自由神秘力量的世界，等不了时候我被失望湮灭，有他心就有翅膀飞上了天。哦，对面男生的房间给我像是恋爱的幻觉，也许明天开始我该带着笑脸，准时和他在巷口不小心遇见。 刚听到的年华当中呢，刘若英有两首歌曲，一个叫做我曾经爱过一个男孩和对面男生的房间，有点像姐妹篇的味道，是不是让你勾起了很多回忆感呢？接下来听一下王力宏这一首歌，叫做好想你。 就像潮来潮又去，你总不留意，我却害怕失去，苦苦留下足矣，不管是否可以永远留住你的心，只要与你有过交集，就不忘努力。如今身边没有你，心还在过去，爱想坚持到底，需要多少勇气？时间埋没记忆，掩饰不了这段情，你的每个表情我都会好好温习。好想你，这感觉太清晰，你的脸是梦是靠近，全都叫我清醒。好想你，我无力再抗拒，爱情已联系着我和你，却穿不透距离，我真的好想你。